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十二章，引剑之。 这 见此场景，震惊的不止黑白无常，连江瑶自己都惊得不知该做何等反应，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下方的自己缓缓抬起头，将血红的双眸转向众人。那是一双不属于人类的眼睛，在与那双眸视线交汇的那刻，这个念头便顷刻间闪过江瑶的意识。他很清楚此时的自己是一个什么状态，而目睹着自己那原本成为空壳的身体正慢慢地从地上爬起，这种诡异的感觉顿时令江瑶惊悚万分。但此刻脸色大变的并不止他一个，江瑶很快发现原本无比冷静的黑白无常，在看到地上自己睁眼后，也是瞬间如临大敌。 不好，快把他放回去！ 白无常立刻做出了判断，转头对着黑无常大声喊道： 真要放？ 黑无常显然有些犹疑。 管不了那么多了。 白无常说着，伸手一挥，清冽的锁链声再次响彻四周。还没等江瑶回过神，便发现穿着自己锁骨的链条已然消失，但随即他便像受了磁石吸引一般直直下坠，直冲向自己那散发着戾气的身躯。扑通扑通，雷鸣般的心跳声充斥着耳畔。在短暂意识空白后，江瑶瞬间感受到的是体内那宛如沸腾般奔涌的血液，以及那即将失控的汹涌力量海洋。江瑶抓着胸口，面色苍白地倒在地上，他感觉自己的身体和灵魂像是要被撕裂一般，阵阵似有似无的嘶吼在他的灵魂深处咆哮，而这种痛苦已远远超出当初在别墅密室中所经历的类似场景，令他顿时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力量的风暴不断搅动着江瑶的神经，他的意识仿佛漂浮在大海的一叶孤舟，在混沌与清醒中几经沉浮，然而在这纷乱的风暴中，却似乎始终有条牵引线维持着江瑶的意识，使之不致跌入混沌的深渊。渐渐的，体内那股激荡无序的力量在牵引线的调和下开始慢慢平息，灵魂深处的咆哮也渐渐远去。随着周身戾气的消散，江瑶的意识也逐渐清晰，世界重归于平静。江瑶的双眸终于恢复了清明，浑身冷汗的他仿佛刚刚经历了场浩劫。他无力地抬起头，正对上黑白无常那震惊不已的眼神。 没想到他竟然是…… 白无常死死地听着江瑶，随即又像是意识到什么，将视线移向红发男子，严肃地开了口： 你早就知道了。 哼。 红发男子笑而不语：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如果你真打算对那东西出手，恐怕整个三界都不会放过你。 白无常直视着红发男子的眼睛，冷漠地丢下一句警告：放心吧，凭我现在的处境，又能做些什么？红发男子耸耸肩，赤色的瞳孔淡定地回视着白无常，平静地说道： 不过既然你们已经知道这小子的情况，那么也应该知道若对他强制勾魂会出现什么后果了吧？ 白无常沉默了片刻，随即再次将视线移回到了一脸迷茫的江瑶身上。 哼，就算我们这次放过了你，但只要死亡刻印还在，你便时刻在阎王大人的掌控之下。你逃得了一时，逃不了一世，好自为之吧。 话音刚落，黑白无常的身影便忽地起了阵阵涟漪，紧接着渐渐向后隐去，最终如烟云般消散无踪。 就这么走了？ 看着黑白无常决绝离去的身影，江瑶一时有些回不过神，直到一句讥讽的声音从身边响起： 怎么还舍不得他们了？ 江瑶一愣，这才想起还有个讨厌的家伙正处在这儿呢。 你怎么也在这儿？ 此时的江瑶连发火的力气也没有了，但自己差点被鬼差带走这件事儿，他倒也无法否认，只是这一切去得太快，前因后果他还没来得及好好消化。 哎呀，这是对救命恩人说话的语气吗？你以为那晚是谁把你从别墅里救回来的？ 红发男子嘴上虽然不饶人，但还是出手将虚弱的江瑶扶上了床。 不过很遗憾啊，那一晚最后袭击你的人我没有抓到。 不用遗憾了，因为人家已经主动找我了。 江瑶苦笑一声，把先前在秋水集团大楼里遇险的事情简单的做了说明。 关于那个小女孩的身份你有头绪吗？ 也许吧，难怪那两个家伙会找去那里。 红发男子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若有所思地嘀咕了一句，但又随即话锋一转： 哎，对了，你怎么会找去秋水集团呢？ 因为暗影游戏，还有我那位失踪的室友。 江瑶有些犹豫，但事到如今，眼前这名男子似乎是唯一能解开这些谜团的人物，于是江瑶也不再隐瞒，把萧远的失踪与被抹去存在的事儿前前后后告知了对方。 暗影游戏那件事儿，恐怕暂时没法和你解释，但你朋友的失踪，我或许知道一些线索。 红发男子说道。 你知道？ 江瑶一把抓住红发男子的衣袖，大声喊道： 快告诉我，这究竟怎么回事？ 这件事嘛，挺复杂的，可能还会把你扯进更深的麻烦里。你真的要趟这趟浑水吗？ 红发男子看了一眼江瑶，似笑非笑地说道： 说起来，你与那位叫萧远的室友不过认识一年左右，有必要为他拼到这种程度吗？ 他是我的朋友。 江瑶听着红发男子的双眼一字一句地说道： 当一个平日里照顾我真心待我的朋友向我发出了求助，我又怎么可以弃之不顾？ 红发男子没有说话，他瞧着江瑶那张认真的脸，不知在想些什么。片刻之后，他忽然笑了： 好吧，虽然我不知道你朋友具体在哪，但我认识一个人，他说不定知道。 是谁？ 一个虽然很讨厌 但却能解开你所有疑惑的人。 红发男子意味深长地说着，顺手指了指江瑶锁骨上的黑色印记， 此人不但能告诉你萧远的下落，说不定还有办法帮你解决这枚死亡印记。 江瑶一愣，这才想起先前黑白无常的话，困扰着他的疑惑可远远不止萧远那一件事。十年前，他们说我本该在十年前就已经死去。话说回来，刚才自己的身体又是什么情况？他们为何又突然放弃抓人了？ 死亡刻印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西区别墅那晚后突然出现在我的身上？ 江瑶抬头问他。 这个吗？传说本应阳寿耗尽却依然存在于世间的人，会被阎王刻上死亡刻印，拖入地狱。 红发男子说着，有意无意地往江瑶脖颈处瞥了一眼。 而你之前身上之所以没有明显出现刻印，很可能正如黑白无常他们所说，是有某些外部因素暂时掩藏了你的命格。只是在别墅那晚事件后，这个外部因素消失了，因此死亡刻印便被显现出来。 隐藏命格的外部因素？ 江瑶想了一想，依然一头雾水。 说起来，那晚在别墅里，要不是你项链上的那枚石头，恐怕你一开始就猜了。那枚石头什么来历啊？ 红发男子突然问道。 你说电光石吗？那是我师父给我的防身武器，可惜已经…… 江瑶轻抚着脖颈上空空荡荡的项链，心中一阵惆怅。 说起来，今后黑白无常他们还会再来吗？ 只要这枚死亡刻印还在，就有可能。 红发男子从江瑶的项链上收回视线，回答道： 也就是说，我随时可能被带去地府。 是的。 江瑶感到了头痛，他总觉得林林总总的一系列飞来横祸似乎也在一夜之间降临在他的身上，将他的生活搅得一团乱麻。他低头看向自己头侧的锁骨，只见那诡异的黑色刻印依然存在，提醒着他这一切并非噩梦，而是赤裸裸的现实。 你说的那个人在哪儿？ 江瑶终于下定决心，他抬起头看向那名红发男子。 要见他可不容易呢。 红发男子笑了笑说道： 你得先跟我去一个地方。 你说要去的就是这里？ 江瑶拄着拐杖，迎着那些走出校门口的妙龄少女们探寻的目光，有些不自在地移开了视线。而那些少女们的目光在江瑶那包满纱布的手脚上做了短暂停留之后，便更像是受了黑洞的牵引似的，齐整整地转向江瑶身后那名高大英俊的红发男子身上。 是啊，等个人。 红发男子慵懒地靠在墙边，似乎完全没有任何尴尬。 可是有必要这样堵在女子中学的门口吗？ 江瑶瞥了眼校门口满脸警惕的保安，感觉自己似乎被当成了痴汉。 不堵不行啊，那家伙很难逮他。哎呦，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红发男子眼睛一亮，忙不迭地冲着校门口出现的一个身影挥了挥手，大声喝道： 小杨，这里，这里。 这下不止江瑶，连周围放学的女孩子们也不由停下脚步，齐刷刷的视线射向门口那道身影。只见那身影忽的一顿，似乎对这突如其来的目光洗礼有些意外，但很快对方便发现了导致这一切的罪魁祸首，于是只能轻轻叹了口气，无奈地向着江瑶两人走了过来。夕阳的余晖远远地照射在来者的身上，将其周身裹了一层淡淡的金光。江瑶眯起眼睛想看清来者的面，却总感觉到对方脸上笼罩着一层若有若无的朦胧，明明已近在咫尺，却有种飘渺虚无感，没法在脑海中留下关于其外表的任何印象。就在江瑶有些心神恍惚之际，那个人影已站定在他们面前。江瑶猛地回过神，这一次他才真正的看清了来者的真实相貌。那是一张多么精致的脸庞啊，肤白如雪，目若星辰，淡金色的头发在微风中轻柔舞动。虽然看上去不过十七八岁的年纪，但那种美丽甚至可以用摄人心魄来形容，远非那些庸脂俗粉的女性可以比拟的。而对方那双眼睛则像是有魔力似的，只看对方一眼便难以移开视线，仿佛整个灵魂都要被勾入其中，堕入深渊。江瑶听着对方瞬间一愣，但随即意识到自己的失态，他匆忙闭上眼睛稳了稳心神。待他再次看向来者时，却发现对方已将目光移向了身旁那名红发男子。 说过多少次了，别叫我小雅，难听死了。 来者盯着红发男子，没好气地开了口，而那声音却是给江瑶一个不小的落差。 男的？ 江瑶顿时石化，但他很快发现对方确实穿着男士的衬衣长裤，而非像那些女学生穿的校服，挺拔标准的身姿直白地显示着此人性别为男。看来啊，刚才自己光顾着看对方的容貌，倒是把其他这些重要的细节给忽视了。 哦，那你让我叫你什么？阿九？霞呀？ 红发男子看着对方气呼呼的样子，反而笑得更开心了。被红发男子称为小牙的少年眼角抽了抽，但最终还是忍住没有发作。他盘起手臂，沉着脸开了口： 找我什么事？有话快说，我很忙的。 找你带个路。 红发男子也不废话，直接提出了要求，顺便指了一指一旁的江瑶： 带他回趟总部，找那老头。 哦，他就是你所说的那个， 想不到还真被你找到了。 小牙柳眉一挑，再次眼波流转看向江瑶，眉目间的那股意味深长看得江瑶不由一阵心惊肉跳。 在我的幻术影响下还能坚持这么久不失神，看来他的精神力确实很强。 小牙微微一笑，而江瑶却总觉得对方笑容中更多的是探寻的意味。 他刚才说幻术， 江瑶想起先前刚看到此人时所感觉到的虚无感，以及适才看清对方面目之际那股摄人心魄的压力，看来这一切并非自己的错觉，而是对方对自己所施加的精神力影响。江瑶悄悄瞥了眼四周，却见之前还不住往他们这儿行注目礼的女生们，此时却像是失去了目标似的， 纷纷茫然地离去，完全无视了这名美貌绝伦的美少年。他就是能解答我所有疑惑的那个人。江瑶悄悄对红发男子问：“ 哼，他才不是呢。不过他能带我们找到那个人。” 红发男子笑笑，虽然他表面上是这所女子中学的实习教师，但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你好，初次见面，我叫九牙。 面前的美少年微笑着向江瑶伸出了手， 这次就由我来做你的引荐人吧。